音乐与汽车的完美融合，声音与视觉的双重享受。2021年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荣耀升级， 再度出发。 工作日早9点至11点 ，DJ 彭斌为你定制出行专属节奏，为生活，为音乐，各就各位。汽车音乐会2021，让你的世界与众不同。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，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。工作日9点到11点 ，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，焕新再出发。汽车音乐排行榜，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，汽车时尚资讯，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。汽车音乐定制，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。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，随身而动吧。 车改变生活，音乐打开世界。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，汽车音乐会又同大家见面了。我是腾冰，新的一周，新的开始。今天是2021年8月2号，星期一。今天限号是1和6。那刚刚开场歌曲来自 Twins《森巴皇后》，这首歌曲的 MV 呢，一定要看一下。为了营造森巴的感觉，导演特别设计了一条充满异国风情的街景，特别请来8位舞者身着森巴服饰和 Twins 载歌载舞，所以又是一首好听又好看的作品了。好了，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分享 Jolene 蔡依林《日不落》。前两天呢听过一首英文翻唱的版本，今天我们来有请这首歌曲的原唱蔡依林《日不落》。 黛琳的《日不落》这首歌有传统的情歌意境，却用舞曲的方式来传达。好了，承载它的就是一档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《汽车音乐会》。 唱着歌，弹着伴奏，不远处沙漠，我们才刚刚经过。路两旁，子弹掉到夜色，举个重，辽阔的快乐，我还记得。边走边说，边唱着那首，边弹边唱边微笑，感官你的在哪里，在光被堆砌，要你如何加花，感觉会融化。What's up？ 开启牵挂，我将所有的感觉用心写下，心里描述你的长发，以及歌词里要对你说的话。当爱被慢慢酝酿，心动的频率骤扬，我的心只能。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，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。汽车音乐会，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。每个工作日九点，带着音乐即刻出发。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，继续来分享适合在路上聆听的歌。那接下来带出的是萧亚轩，这是继《爱》的主打歌《表白》的另一首嗨歌了。无论节奏、舞蹈，都是闪闪惹人爱的。 闪光男孩，我要的爱不要摘，不做掉偷偷拍，感觉对了时候到了放大但精彩，我要的爱变摘，一下子就坏，既然苦尽甘来，就应该期待。有

住所有明天，有希望的幻想。公车里音乐吵吵嚷嚷，我的车一扇车窗，只想赶快回。 来自谭维维在树河里，在他众多歌曲当中也是很亮眼的。在歌曲当中，曲作者用简单编曲，再加上谭维维独特的唱法，传达出都市人群对低碳生活的向往和倡导。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4位，谭维维在树河里。好了，继续攀升第23名歌曲，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。 同样是上周全新推荐的本周第23位，来自李毅文和永斌 Run B 带来这首 VIP。 这首歌由永斌作词作曲，也算是用超甜的曲调和词藻为李毅文量身定做了。 要和你去看到世界所有奇迹，每瞬间都会在我眼白的画面里。我爱没有过这心跳，明白还没确定微笑，本来打算把你得到，未来你是我专属的味道。一种感受，现在

the same, sunshine and the rain. 一首很好听的英文歌曲，来自瑞典的三人团体组合 Conker 乐队的 Sunshine in the Rain， 雨中的阳光。这首歌你并不陌生吧？对了，就是我们前面听到的蔡依林的那首《日不落》 Sunshine in the Rain， 上周全新推荐，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1位。 切割键选择你的最爱，暂停键拒绝心里的难，循环键让汽车音乐会标记你爱的路线。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。

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，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。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换新再出发。汽车音乐排行榜，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，汽车时尚资讯，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。汽车音乐定制，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。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，随身而动吧。 刚刚又听到了 One Direction 方向乐队的这首 Magic。 One Direction 从成员到成名都有着很魔幻的色彩，五个很有才华的家伙，他们的阳光形象和逐梦的勇气都助力为他们人气大大飙升。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，好了，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，来分享最近很应景的话题，那就是雨天行车技巧。 And now, 感受汽车生活，了解汽车文化，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。 雨天开车提醒，驾车切忌过猛。首先，起步的时候油门不能过大，手动挡离合器应当平稳接触。起步之后呢，要严格控制车速，不要一下子加得太快。如果遇到事情，尽量提前处理，尤其不要猛力紧急制动，以防止车辆倾覆。必须制动的时候可以间断的轻踩制动板，随时修正方向，防止出现跑偏、侧滑和滑移。那过弯道的时候呢，打转向盘应当慢打慢回，小心翼翼，防止汽车出现侧滑的现象。另外，对于车辆底部可以进行底盘的装甲或者封塑，这样呢可以保持底盘耐酸雨、防腐蚀，使得原有的保护层不易干裂和脱落，还可以防止行驶当中的小石子对于底盘的磨损。好了，以上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，接下来要一起大声听音乐，用力表达你的爱了。哈林一唱庆，想念你。 听话是一种美德，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，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，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。汽车音乐会，无需彷徨，让我们一起用力表达爱。 又到我们的重点环节，汽车音乐定制了。今天是周一，来关注敞篷车。奥运会呢也有和敞篷车有关的故事啊。曾经在2019年巡游的一款敞篷车，在巡游仪式结束之后呢，除了展示之外，本来还想用于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后的巡游。那么新一代的世纪依然是传统匠人手工技艺打造的，在保留日本文化特有的豪华感同时，融入更多的现代化的科技。这部车呢，提供了羊绒座椅、电动脚蹬，还有后排的电视等等配置。

911呢是三个英国男生组成的流行音乐团体，凭借帅气的外表，他们当时就俘获了大批粉丝呢。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，好了，接下来要一起大声听音乐，用力表达爱了。喜欢心，威尼斯米露。 听话是一种美德， 张开手， 飞翔是一种态度，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，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。汽车音乐会，无需彷徨，让我们一起听音乐，用力表达爱。挑战加速前进步伐，选择捍卫一切可能，

一首很好听的歌，来自古巨基和梁咏琪的《许愿》。这首歌见证了古巨基梁咏琪的友情，歌曲可以追溯到1999年，当年古巨基梁咏琪两个人曾因合唱这首歌曲而结缘。这首歌也是一经推出就红遍了大街小巷。好了，汽车音乐会收工歌交给金海心带来这首《呼吸爱》。这首歌呢，很适合在清晨上班的路上，或者周末郊游的时候，在你的车里反复环绕。好了，听歌之前，腾斌和你相约明天同样的时间，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《汽车音乐会》，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上午有新歌，明天见。 听到的是 上午有星光。